章麻烦啊 Iris 同你讲好吗？ 所以我爷，你应因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恩宠坚强，带你在许多证人前，由我所听的，就给忠信可靠的人，使他们也能够教导别人。正如同基督耶稣的精兵与我共受劳苦，没有一个当兵的为叫他的元帅喜欢，而让日常的俗务前身的。若有人竞赛，除非按规矩竞赛，是得不到花冠的。劳苦的当先享受产物。你要了解我所说的话，解一切。你务要记住，根据我所传的福音，达未的后裔也从死中。为了这福音，我受苦以带锁链，如同通犯一样。但是天主的道却束缚不住，为此我为蒙选的人受一切，为使他们也获得那在耶稣基督内的救恩和永远的光荣。这话是确实的。如果我们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生；如果我们坚忍到底，也必与他一同为王；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必要否认我们。如果我们不忠信，他仍然是忠信的，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你要提醒人这些事，在天主前恳切劝戒他们，不要在言辞上争辩，因为争辩除能颠覆听众外，丝毫没有益处。你要努力在天主前得起考验的，是无愧的工人，正确地讲受真理之言。至于那凡俗的空谈，务要躲避，因为这些空谈多使人趋于不敬。这些人的言论如同毒牙，越烂越大，其中就有伊密勒约和菲勒托，他们离开了真理，说复活已是过去的事，颠覆了一些人的信仰。但是天主坚固的基础屹立不动，且有这样的黑文说：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又说凡呼号主名的人应远离恶。在大户家庭中，不但有金器和银器，而且也有木器和瓦器，有作贵重之用的，也有作卑贱之用的。所以人若自洁，离开卑贱的，必然为贵重的、圣洁的、有益于天主的。你行各种善功的器皿，你要躲避青年的贪欲，但要同那些以纯洁之心呼号主的人追求正义、信德、爱德与平安。至于那些愚昧的、愚和粗野的辩论，务要躲避，因为你要知道辩论只会产生争吵。主的仆人不应当争吵，但要和气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凡事忍耐，以屈和开导反抗的人。或许天主会他们悔改而认识真理，这被魔鬼活捉去顺从他心意的人，能觉悟过来，摆脱魔鬼的罗网。 好，那在第二章呢，除了是第八节到第十 三節咧，裏邊其實就係差唔多係我哋成個信仰嘅核心。講緊耶穌基督已經從死者中復活，基督嘅復活，同埋咧第十節、十一、十二咧，佢為此我哋為蒙選嘅人忍受一切，係為此我哋獲得那在耶穌基督內救恩同埋光明。這話是確實的，如果我們與他同死，亦都與他同生；如果我們堅忍到底，亦都必與他一同為王，即是與耶穌基督為王；如果我們否認他，否認耶穌基督，他亦都否認我們。如果我們不忠信，但是天主耶穌基督仍然是忠信的，因為他不能否認自己。那如果你明白到保羅其實是很多風水人都說，但是這裡差不多第八節到第十三節就一個好似一個 summary， 又再重複去驚住阿蒂莫德唔明白，再重新講多次，亦都係即係話驚我哋唔明白，又再重新一次喺呢度講出我哋嘅信仰個核心係乜嘢？耶穌基督已經復活，戰勝咗死亡，亦都如果我哋同佢一齊同死咧，即係話我哋如果歸依耶穌基督，我哋佢就住喺我哋內，我就住佢內，我哋同佢一齊同死咧。就是會同他一起同生，咁就耶穌基督已經一齊已經復活了，賜俾我哋人生命，所以我哋的信德就是我哋個信仰嗰個核心。咁如果我哋否認佢咧，即係我哋離棄耶穌基督咧，佢亦都會離棄。到時咧，最後審判嘅時候咧，佢就會將我哋執翻出嚟啦。咁但係咧，因為佢係點樣？耶穌基督。天主是忠信的，因为你记得忠信咧喺圣经里边特别嘅含义。天主是忠信嘅，成日都讲，即系话天主永远唔会讲咗一定言出必行，唔会话唔做，唔似我哋人下巴轻轻好多时，听日饮茶，我哋即系斋噏嘅啫，唔系咪真系听日饮茶都唔系嘅，系嘛？但系天主所讲嘅咧就一定讲咗就系，佢嘅计划一定会必须实行。因為他不會否認自己，不像我們人去那麼所謂下巴輕輕口貪口爽，我們尤其是中國人，我鬼佬就少聽一些這些東西，撞到人不如下次喝茶吧，可能成十年後都不找你，但中國人就特別多這些所謂的客氣說話，其實你用廢講的全部都是廢話，但鬼佬我真的比較直接都好少會有咁講啲嘢，講咧可能約你就真係約你，好少話去飲茶啦，不如咁啊聽日啊，其實冇件事嘅，轉頭一嚟開咗已經冇件事嘅。咁呢度咧，我哋睇到天主唔係好似我哋咁嘅，唔係我哋中國人習慣所謂客氣講啲好聽嘅嘢，天主係耶穌基督係忠信，咁所以喺第二節裏邊咧，除咗係保羅用幾個比喻。六個比喻去解釋我們身為基督徒或者是身為天主所揀選的牧者應該怎樣去用什麼態度去生活。OK， 還在第八節到第十三節再重申我們信仰的核心是什麼，叫我們認清楚我們的信仰。OK， 那我們剛才介紹過第二章的保羅用了六個比喻，六個隱喻，所謂不是很明顯，但是好像耶穌基督講比喻一樣，不是直接講，但是呢是用這些比喻去教訓蒂莫德或者我們呢去怎樣去生活的，去做為基督徒。第一個比喻就是耶穌兵第三節那裡，應該如同基督耶穌的精兵，怎樣去做耶穌兵。第二個比喻咧，隱喻就係一啲運動員。我哋第五節佢講咧，若有人競賽，啲運動員應該點樣用運動員嗰個生活，我哋咧嚟到做比喻，我哋做基督徒係點樣？第三個咧就係農夫，呢度咧係頭三個隱喻，就喺第三、四、五、六節裏邊咧，佢用咗三個唔同人嘅身份。去比喻嚟到做比喻咧，係做基督徒，做一個牧者，尤其是係牧者係點樣去做？咁我哋睇下呢三個比喻。 咁第一、第二節咧，其實就好容易明啦。所以我兒，你應因那在耶穌基督去恩寵咯，堅強喺度呢個鼓勵，同埋咧，佢用我兒呢個喺度當仗，對莫得真真正好自己嘅仔一樣。佢應把你在許多證人前由我所聽嘅傳授給忠信可靠嘅人，使佢哋咧都能夠教導別人。咁即係呢度吩咐對莫得咧，你應該好似我教你咁樣咧，係忠忠實實咁咧去再教俾其他人。教俾一啲忠信嘅人、可靠嘅人，然後再由佢哋去再傳落去。咁換句説話講咧，就係保祿中途咧，亦都好明白到咧，人所做嘅力量有限，即係個人所做力量有限。因為要靠一代傳一代，一個傳一個，去靠口傳，當時就靠口傳嘅傳開。咁但係口傳裏面咧，就有最大嘅一個弊端，就好容易啦。你加啲減啲傳啲唔完，之後加咗自己嘅思想落去，所以先有咁多嘅異端出嚟。咁喺呢度咧，保祿中途咧係去強調咧，你哋要係擺許多證人前由我所聽到嘅，即係話係唔係淨係我單對單同你傳授嚟嘅，係好多人一齊喺講授嘅，係唔係秘密嘅嘢，係好公開，但係真理嚟嘅。是傳授給一些忠信可靠的人，就是說就算去揀人去傳授都不是立亂來，應該是要去篩選過哪些人應該可以，使他們都能夠教導別人。第三節至第六節他用個比喻，他說應如同基督耶穌的精兵與我共受勞苦，沒有一個當兵的為叫他的元帥喜歡而讓日常的俗務纏身。那這裡做他用當兵來做一個士兵來做比喻，那士兵呢他應該怎樣去在當時羅馬，尤其是羅馬的軍隊怎樣是很有服從性，很有軍紀。那最重要的就是當時可能當時的教會或者阿弗所裏面的教會，有些人是掛著怎樣去賺食，擔心日常的生活，去搏命去賺錢，就忽略了怎樣去做他應該做的事。咁正如現在我們一樣，其實我們經常都說很忙啊，忙啊，不得閒，連去做星期日去做感恩祭可能都說不得閒，掛著日常所有的日常的作務的前身。他說沒有一個當兵的應該會是這樣，應該當兵應該是以討這個元帥喜悅 為中央，是以你自己的行軍為這個己任。如果你做耶穌兵，做耶穌兵就是耶穌基督要我們做什麼，就是要我們去生活他的精神，去將他的福音帶出去，這個才是我們生活的重點，不是掛著去賺錢去享樂為重點。咁而保祿咧用兵士呢個咁嘅身份咧，去比喻我哋而家做耶穌基督嘅門徒，唔應該咧係再為日常嗰啲俗務去纏去煩擾，去擺太多時間去嗰啲地方，而係要專注點啊我哋嘅使命。有人競賽咧，除非按規矩競賽，是得不到花冠的。我們記得在格林多人前書都說過，保祿用一個當時因為希臘文化裡面對於運動是很盛行，那我們要去爭取花冠又是冠軍。那所以運動員呢，用運動員去做個比喻呢，是強調呢生活要有節制，要按規矩。但如果你做運動員想去攞到冠軍，正如而家你做，譬如做跑步，你都要每日去練習，唔敢食咁肥，控制住自己嘅飲食。咁即係話，我哋用呢個咁嘅運動員嘅生活，做運動員你而係要想攞冠軍咧，攞第一咧，你要咧好克己，好節制，去自己點樣去生活。做耶穌精兵咧，耶穌精兵又點啊？要專心一致為咗打仗，去唔係為日常嘅 犯所少烦恼去嘥时间。做运动员呢就要去节制你的生活，去反映去节制你的生活。咁第六節咧就講勞苦嘅農夫咧，你當先享受產物。咁農夫咧做農民咧就係點樣咧？一定要刻苦耐勞，因為我哋成日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農民咧係啲啊聽天咧去食飯嘅，落雨太陽有冇雨水乾旱，晴天雨天咧係聽天由命，係好刻苦耐勞。而農夫咧，在保罗中途亦都讲，在格林多人传书都提过，农夫冇一个农夫出产嘅都唔自己先食。咁每句说话讲系比喻咧，我哋自己做身为基督徒咧，就一定要刻苦耐劳。而刻苦耐劳所得到嘅结果系咩？我哋会先系会尝到恩宠，唔会话好似啊，我咪好蚀底，做咁多嘢，人哋得益我冇得益。咁但係保羅呢度借農夫呢、一個人物嚟講，農夫係好刻苦耐勞去做嘢，但係佢所有嘅產物咧，都係佢自己首先係得到享用先。佢種出嚟嘅嘢，佢未賣出去之前咧，佢就一定會自己食咗先，自己享用咗先。咁正如我哋做身為基督徒，雖然我哋好似保羅咁樣咁勞苦去傳教去傳，可能表面上好辛苦。但是他那个所谓善果在耶稣基督在天主里面所储存的功劳呢，他一定会自己首先会享用。这三个人的比喻呢，就是借三个不同的身份带出三个身为基督徒那个生活或者处世的态度。我们要专心一致，我们要节制克己过来的生活，亦都我哋要勞苦怕辛苦。佢話：你要了解第七節嘅，你要了解我所說嘅話，其實主必要賜你了解一切。咁我哋好深信天主要交一個責任，或者每俾一樣嘢要我哋去做，要我哋承擔咧，佢一定會有俾足夠嘅力量，令到我哋了解明白，我哋能夠負擔得起嘅。呢個係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很深信这样的。那第八节至第三节跟大家刚才介绍过，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告诉你们，根据我所传的福音，就是什么呢？达美的后裔耶稣基督是从死里中复活的。那这里是复活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带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为了这个福音呢，我受苦以致大家所念如同空翻一样，但是天主的道呢决束握不住。虽然他说我是我坐监，但是好像菲律伯书所讲，福音反而更加的光盛，更加多人去信主。他虽然好像囚犯，好像空犯一样被人锁住，但是呢天主的真道呢是会由于这些这样的基础能够阻截了，不可以传开的。他为此呢，我为蒙选的人呢忍受一切。蒙选的人，我们记得我们的神学思想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召选都是由天主自己主动去在计划里面。那么就说保罗说，我们为了这班天主蒙选人，还未曾听到天主福音的人呢，他去忍受一切，去传这个福音。为使他们获得那在耶稣基督内的救恩和永远的光明，就得到永生和耶稣基督一起。这话是确实的，所以你看看保罗所说是对于我们是几个担保的保证。我跟你说是确确实实的，如果我们与他同死，有必要同生。这个是几个大的堅強一個安慰。咁就而家就算我哋受咩苦都好咧，我哋一定會好似耶穌基督一樣，好似第八節都講，佢喺死裏作復，一定會重生。因為你唔同耶穌基督同死咧，你就冇得同佢同生。即係你唔依附耶穌基督，唔跟隨耶穌基督咧，同佢結合一齊，你就冇得同佢同生。但如果我哋同佢同死咧，我一定會同佢同生。如果我哋堅忍到底咧，亦都必與佢一同為王。 咁將來耶穌基督佢點話重新喺從天降落落嚟嘅時候，我哋咧如果我哋否認佢咧，佢都必要否認我。即係如果我哋離棄佢，好似後邊十七節所講嗰兩個人物伊物納約啊、腓力托嗰啲，如果係離棄佢咧，離棄真道嘅人，佢一定會同樣否認我哋。咁即係話會我哋將在救恩的行列里面会揀返出来的。虽然我们不忠信，但他仍然是忠信的，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这里意思就是说天主是言出必行。虽然我们是不忠信，但天主不会。你要提醒这些人这些事，他在天主前恳切劝诫他们。不要在言辞上争辩，因为争辩除了能够颠覆听众之外，丝毫没有益处。这里是保罗劝诫费茂德，不要因为身为他是教会领导人，身为牧者，不要跟人家去无谓的争辩去辩论。那我们越辩可能就越多唔妥。咁耶稣基督喺福音里面咧，都系啊，叫啲门徒两个出去传道。如果有人接待你嘅，你就喺嗰度逗留讲福音；如果人哋唔接受嘅，你拍下尘土就，即系唔好夹硬将佢执落去，执俾人。呢个天主自有天主嘅自己嘅安排。咁所以系所谓而家我哋嘅理解咧，冇得 hard sell，hard sell 而家唔系我哋做嘢，系天主自有安排。咁呢度嚟讲，保罗亦都个思想都差类似，唔好同人哋强行去争辩，去因为毫无益处嘅。咁第十五节开始后边咧，就讲第四个比喻。头先讲咗三个比喻，咁第四、第五、第六个比喻，第四个比喻就喺十五节嗰度咧，系用工人、建筑工人一个工人一个做比喻，一个人物。第六個比喻咧，就係用器皿，器皿咧就喺啲廿一節嗰度。第六個比喻咧就係仆人，主嘅仆人。我哋先睇翻第四個比喻，佢話你要努力喺天主面前咧，顯示你自己係經得起考驗嘅，係無愧嘅工人，正確地講授真理之言。咁點解保羅用建築或者工人嚟到做比喻咧？咁建築工人其實我哋睇翻而家我哋做建築工人嗰、那個身份，佢個做嘢嘅時候嘅職責係咩？係按照個設計師設計個圖樣點樣，你就跟住去做係嘛？唔係你自己去自己工人，唔係自己去搞出嚟，係按照設計師去做。咁而家救恩嗰個計劃咧？就是天主在很早以前已经预备好了。如果在这里保罗借这个比喻告诉帝罗德听，你只要依赖天主，依赖圣神的带领，做好一个无愧工人，就是按照天主的计划去做，去正确地去讲授真理，不要自己去作无谓的想出来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只要承受到在保罗里面所教授到承受到的真理，你就教授出去。他至于大家明明这个用工人无愧工人的比喻，他的意义是什么？是按照天主的计划去做，不要用人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他至于那凡俗的空谈无要躲避，因为这些空谈多使人趋于不敬，不要就在那裡吹水，說一些 無中生有的東西。 OK， 是說的就是要天主宣揚天主的真理，真理之言。他說這些人的言論好像毒癌一樣，越爛就越大，就好像其中那兩個人那樣。那就是說無這些所有那些異端邪說，越說就越似層層，越講越似塵，越多人 去跟隨他們，好像毒癌一樣，越爛就越大。 咁之後越嚟越嚴重，越犀利嘅。所以而家要勸勉咧，勸勉啊，帝慕德咧，唔好要做好，唔好立亂嚟，唔好跟好似嗰班人，要做一個無愧嘅工人。無愧嘅工人係咩咧？係按照住個計劃個圖則，天主所定嘅計劃個圖則去做，唔係你自己諗出嚟嘅，唔係聽人其他啲人講點樣去做，而係按照天主嘅計劃去做。咁明白，明唔明白到？保羅用呢個比喻喺度，咁佢用咗嗰兩個人，可能嗰兩個人咧係當時前已經係出曬名，係異端邪説嘅領袖又好。佢哋一離開咗真理，説復活咧已是過去嘅事，顛覆咗一些人嘅信仰。咁佢兩個人做緊乜嘢？就係你哋離開咗真理啦。最重要，佢哋講咩啊？話復活已經是過去的事，即是話佢哋唔相信有復活呢回事。咁我哋唔相信呢個復活呢回事咧，同頭先第八節我哋先所講嘅，同第十一節所講保羅所提嘅重點，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咗，而係我哋要同佢同死咧，先可以同佢同生。咁呢個係我哋信仰嘅核心嚟咯。咁呢班人咧，呢兩個人咧，伊麥。約納約同埋菲勒托咧，佢哋嘅言論就話冇呢回事，冇復活呢回事嘅，好似其他啲有一啲希臘唔係希臘猶太人嘅宗派，佢哋有啲人唔信復活呢回事。OK， 佢話但係天主堅固嘅基礎咧屹立不動，且有這樣的黑文說，主認識那些屬於他的人，又說凡呼號主名的人應遠離邪惡。那話保羅就雖然說有這些人，但是再堅定回帝慕德的信心，就是天主的堅固的根基基礎是屹立不動的。這個說基礎是指真理的根基，真理的根基是什麼？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就是真理的基礎，是會屹立不動的。咁仲用翻一啲客文講話，主認識那些屬於佢嘅人，呢度係指咩？因為天主嘅救恩一早已經係預定咗啦，計劃好啦，而邊一個係喺受蒙召蒙受呢個恩寵嘅人咧，佢一早已經有啦。天主有自己嘅計劃噶，同埋咧，凡呼號主嘅名咧，應該遠離邪惡。即係話，如果我哋歸於話信耶穌，做耶穌基督嘅門徒嘅時候咧，就應該點啊？同呢啲咁嘅人咧去斷絕，唔好跟呢啲所謂假教師行假教師去埋堆啊！呢個當時時最重要就係我哋最重要明白到當時嘅環境就係好多呢啲咁嘅異端邪説。很多是靠人他們自己本身自己承受了少少的中途的講解，有加很多自己的思想下去，加很多其他當時是文化當時是環境的影響，去創立了很多不同的學說。我們上幾次我都解釋過當時的風氣，就是 很多時就是有很多人是一些很厲害的演講家，他是靠這些去賺錢的，去演講，然後收很多門徒聽他演講去賺錢。這班人呢講到天花龍鳳，就很多人追隨，但是弊就弊就很可能有些是追隨信奉真理的人，他的口才沒有他那麼厲害，跟他對辯的辯護的時候，可能被他拗到不懂說，可能他急才沒有他那麼好，被他好像假的變得好像真的一樣。所以保羅呢在這裡提了，不需要跟人爭辯，是要用回你所承受，要做一個無愧的工人，你學到什麼要根據天主的計劃去宣講。那這個第二十節開始呢，就用另外一個比喻，就用一些器皿。他在大戶家庭裡面呢，不但有金器和銀器，也有木器和瓦器。 有作貴重之用，亦都有卑賤之用。咁就好似阿耶穌企都有，又有靚嘢，好多水晶啊，有好多廚房可能好多平庸嘅嘢啊，有紙杯，有紙杯都有靚杯，又有水晶杯啊，可以用嚟靚嘢咧，就用嚟招呼貴賓或者係自己享用嘅。渣渣地嗰啲，爛仔仔紙杯用嚟抌。咁即係講緊咩咧？雖然喺一啲大户人家佢乜嘢都有，但係亦都分得好清楚。一啲咧就係貴重嘅用，一啲係卑賤嘅用。咁第二節講，所以人若自潔咧，離開卑賤咧，必然成為貴重嘅、聖潔嘅，有益於主人，便利行各種善功嘅器皿。咁即係話用呢個比喻器皿比喻，如果我哋想做天主嘅門徒，好好俾天主耶穌基督去用我哋去我哋嘅才能，去同天主作證咧，我哋要點啊？我哋要自潔，離開卑賤，即係要做翻，就算做器皿啦，要做正嘅器皿，高貴嘅器皿，唔好好似一啲卑賤嘅器皿。咁即係話我哋要生活一定要點啊？要自愛，要自潔。去克己，先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天主所能够用嘅。如果我哋自己本身行为不检，我哋点样去宣讲耶稣基督嘅福音？点样去宣讲耶稣基督嘅精神？所以咧，佢喺度用呢个器皿一个咁嘅比喻咧，就要蒂茂德，尤其是系教会里边嘅高层。神職人員，你要自己要自愛，要聖潔，唔好黐埋一啲咩嗰啲假教師度。佢哋要躲避青年，跟住翻點做啊？要躲避青年嘅貪欲，因為帝莫德都係好後生，貪欲咧唔單單只係錢財，可能係啲淫褻啊，其他嘅嘢。OK， 因為尤其是青年咧，血氣方剛，所以仲更加容易去。受这些这样的诱惑，他说但要同那些以纯洁之心呼号主的人们追求正义、信德、爱德和和平。这里就是劝勉帝莫德要怎样去检点他的生活。这里不单止对帝莫德说，其实 对我们说一样，我们的平信徒一样要检点我们的生活。他说至于那些愚昧和粗野的辩论呢，路要躲避，因为你要知道辩论呢只会产生争吵，越辩呢就越拗，拗得多。咁呢度呢跟住呢唔好同辩论。咁点解呢？佢话第24节呢就係、第六个比喻啦。主嘅仆人作为福音嘅使者，即係话要传福音，主嘅仆人唔单单只係神职人员，好似帝莫德咁，或者係神父啊、司铎啊，或者是執事，我們作為純信徒，我們都有個使命，作為福音的使者，是不要跟人家爭吵，即是說要什麼？要溫和，好像岩切一樣，要溫和開導反抗的人，雖然人家不信，就不要跟人家爭吵，不要用粗犷、粗暴的行為都告訴你，你不信啊，貶低人家，諸如此類，用什麼？用什麼態度？要溫和開導反抗的人。或者咧，佢咁嗰度講，或者天主會賜俾你悔改而認識真理。咁雖然我哋未認識真理，所以同我哋反抗。保祿中途或者帝莫德所宣講嘅，就算而家我哋所宣講俾人，人哋都可能，你都傻嘅，唔單止唔信，仲責你幾句添嘛。你就唔好同佢拗。保祿嘅話用，應該用溫和嘅方法。咁希望咁樣，或者天主會俾機會你認識真理，賜俾你悔改。佢幾時使嗰啲被魔鬼活捉去順從嘅心，而能夠覺悟歸嚟，擺脱魔鬼嘅攔網？咁即係話，希望你我哋咁樣嘅態度去對嗰啲人咧，希望咧天主俾機會佢哋悔改咧，能夠脱離咗魔鬼嘅控制。呢度咧亦都係其實都係頭先好似實踐翻或者係繼續翻耶穌基督喺福音嘅吩咐嘅精神。你傳福音，接受呢個接受，唔接受咧去第二家，唔好夾硬去同人哋拗，去 push 人哋。 咁呢個咧就成個第二章咧，用保禄咧用六個比喻去教導我哋去點樣去生活，點樣去傳福，同埋咧喺第八、第十三章係講咗我哋嘅信仰裏邊全部嘅我哋嘅信仰。Okay?咁雖然所謂計目得短短兩章，其實就其實，如果我哋細心去咀嚼啊，去反省啊，咁對於我哋嘅信仰有更加清晰嘅認識，亦都對於我哋嘅生活有更好嘅指標。啊，其他冇咩補充啊？ 冇嘅。 咁今日到此為止。